打这个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啊！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，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啊。不是，你多少给我留点。 不行。 你留点。 不行。 这家子谁说的算？ 我说了算，在我们家。 嗯，没事儿，我随便问问。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，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。嗯，开门去。 德行。 弟妹。 对，老牛啊。 哎 呦，我们郭司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。 哎，客气了。 老牛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 哎呀， 哎 啊，这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？这不能用啊，毛太硬。 谁用它呀？ 哎，我说您说话。 哎，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？瞧我这脑子。 给。 呵，两掌圈下铺 啊， 他真有本事。 这有什么呀？ 小事一桩，不就两张卧铺票吗？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，那哥们一大早送来五张。 嘛玩意儿？ 不信你问他。 啊，五张，对，是五张。 我就说呀，老牛就要三张，就那三张拿回去吧。 哎呀， 怎么？ 我们又添了三个人去，正好要五张。 怎么了？ 没事，他牙疼。 你牙疼吃药啊，别拿手抽啊。 嗯 哎，那三张票有问题吗？ 嗯，没问题。 还真有本事。 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？ 啊，下铺。 好。 对，我们下铺。 弟妹， 他这牙疼，他真得给他吃药啊。老拿手抽，这哪行啊？这个。 对，他是该吃药了。 行，你给他吃药吧，我走了。 啊， 喂，老牛。有事您说话。 哦， 哎， 回见啊！ 啊，回见你。 回见。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。 呸！你说，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？你又吹出一五张来。 行了，你知足吧，我差点说成十张。 你，我看你那三张下铺，你怎么办？ 这么着，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，多放点胡椒，我发发汗。吃完了，我扛着被子我就走，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。 哎，有人敲门。 你紧张什么呀？ 哎呀，我都怕有人敲门了。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，那可怎么办呢？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。 啊，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排了吗？开门去。 开门去。 哎呦， 科长。 啊。哎呦。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 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本事一大，我就不能来了。 科长，你买车票吧。 啊？你本事是大了，我还没想买票，这还求着我买。 不买车票就好。来来来，科长您坐， 来来念字念号。哎呀，哎，这牙刷好用吗？ 好用，特别好用。科长，您刷牙。 我刷牙， 不是 喝茶，喝茶。我说的呢，怎么一进门就刷牙？这是什么规矩啊？哎，郭子，咱们单位呀，想求你办点事。 哎呦，你这是大科长，有事您说话。 听说啊，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。 哎， 啊，站长熟吗？ 嗯，熟。 调度员熟吗？ 熟。 都熟，都熟。路途间扯皮吧， 我去。这什么呀？这 是 没事，您喝茶，您刷牙。 不可以，有困难吗？ 没问题。 哦，那行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，跑步扯皮吧，就这么定了，咱走了。 哎呀，科长，您别走， 那个。你怎么了？ 科长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他可没那个本事。 你没那个本事，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？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。 那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，小伙子用不着。 哎呀，他不用排队，他还拿钱买高价票。 你说什么？哦，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。 对， 拿着自己排队 啊， 排队买不着，就自己大钱买高价。 就是。 就是什么呀？那他不成傻子了？ 你倒是说话。 科长啊，这车皮的事儿 啊， 没问题。 哎，还是想放个实在。行了，我走了。 科长，有事您说话。 好，别送了。 嗯。